教会有个非常古老的传统，就是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，一年通常只有这一次而已。那天晚上很晚，就是半夜，那时候教会执行我们刚才所见证的这洗礼仪式。为什么都是那时候呢？就是因为圣经说，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在洗礼里面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。礼拜六耶稣的身体就是埋葬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洗礼里面，我们也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。礼拜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早期教会都是复活节前一天半夜的时候给人施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跟耶稣一同复活。洗礼就是这样把我们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，一同死了，一同埋葬了，一同复活了。现在又有两位 Olivia Ann Wiseman 和梁家宇，这两位现在也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，他们是披戴基督的，真是感谢主，阿们。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传统，就是基督徒复活节的时候彼此问安的方式。就是有一方说基督复活了，然后另一个人就说他的确复活了，现在就可以练习，基督复活了，他的确复活了。好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，你在哪里？那时候你的经验是什么？虽然已经是8年半前，我想你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记得蛮清楚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呢，我跟师母新运和新义，那时候还没有新城，我们在澳门好好的在睡觉，没有觉得怎么样。但是你们大部分的人大概是不一样。虽然从师母的爸爸妈妈听说嘉义市还好，没有像南投那么可怕，但是还算是蛮厉害的。当一个地震来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会不会觉得很害怕，很无力的，很渺小的？是的，我想我们可以说，上帝就是透过地震提醒我们，他是创造主，他是宇宙的主宰。我们呢？我们若要跟他比的话，我们只是他所创造的受造之物而已。他是唯一真正独立的，唯一真正自由的，唯一必须的。他没有受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的限制或阻止。我们人呢？我们没有真正绝对的自由，我们不是独立的，我们是依赖的受造之物，我们必须依赖空气，必须依赖水和食物，必须依赖我们的心脏，这些东西都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是完全依赖上帝的，我们只能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我们是偶然的，只有上帝是必须的。我们不是上帝，他只有他才是。上帝有时候就借着地震来提醒我们这个事实。圣经也提到地震，在圣经里，地震有不同的作用或包含不同的意义。可能最常见到的意义就是跟上帝公义的圣洁的审判有关。譬如说，在以西结书，上帝说：“我在妒恨和怒火之中说， 到那日，以色列地必有大地震。但是圣经关于地震还有另外一种意义，上帝有时候借着地震叫人要注意一件特别的事情。上帝用地震来唤醒我们，地震说，哎，注意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个好例子，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文不仅有一个地震，它有两个地震，这很特别，三天内有两个地震。我想第二个也不仅是第一个的余震而已，我想这个是上帝重新特地所下来的一个新的地震。为什么那时候有地震呢？我想主要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注意。注意什么呢？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很适合，对不对？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。我现在只能给几个例子。第一，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第一要紧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好，下一个例子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自己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好像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还有别的羊，不在这羊圈里，我必须把他们领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于一个牧人。父爱我，因为我把生命舍去，好再把它取回来。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，是我自己舍去的。我有权柄把生命舍去，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。我们的好牧人，耶稣说，他有权柄做什么呢？是不是掌权控制宇宙的一切呢？耶稣当然也有这个权柄，但是在这里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说他有权柄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舍去，也有权柄三天后把他取回来。耶稣要死和复活，这才是耶稣从他的父所领受的命令。好，最后一个例子，也是最简约最清晰的，罗马书说，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，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。再念一次，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，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。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两件事件实在值得有地震陪伴叫我们注意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多注意一下。我们当然先看耶稣的死，马太福音第27章。从正午到下午3点钟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大约3点钟，耶稣大声呼叫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意思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有几个站在那里的人听见的就说，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。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蘸满了酸酒，用芦苇递给他喝。但其他的人说，等一等，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。耶稣再大声呼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地面震动，石头崩裂，而且坟墓开了，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，从坟墓里出来，到了耶路撒冷， 到了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，就十分惧怕，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那你如果当天也在那里，也许就站在百夫长的旁边，你如果在那里惊艳到那大白天的完全黑暗，又惊艳到那个地震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我想我自己会跟那位百夫长一样，觉得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上帝要我注意的是什么？我想至少这个黑暗和这个地震表达了上帝对罪的愤怒，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，这个就是地震在圣经里的一种意义。上帝是那位神圣的、公义的、整个宇宙的审判官，他每次看到罪的时候就要审判他，处罚他。当上帝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的判断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罪了，充满罪恶了。所以在他神圣的愤怒中，创造主上帝就把大白天黑暗也赐下地震来。那么生父怎么可能判断圣子有罪呢？就是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耶稣的身上。上帝所看到的罪就是你和我一切的罪。上帝看到你昨天乱发脾气，也讲你同事的坏话。上帝看到我今天早上没有耐心帮我小孩准备来教会。上帝看到你骄傲法利赛人的态度，把你自己跟你的朋友比一比，说啊，至少这方面我比他好。上帝看到我前几天，我觉得我太忙，我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太重要了，所以当我看到对面的邻居丢垃圾的时候，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看到他，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跟他讲话，我没有时间关心他，也没有邀请他今天早上来崇拜，多了解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些都是罪，上帝也很恨恶罪。当圣洁的上帝看到罪的时候，他神圣的愤怒就来，他就赐下审判。这个是律法，但是福音是，当上帝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，这些罪都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他们反而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受刑的是他，不是我们。这是受难日震撼的好信息。受难日的地震说，哎，注意，耶稣代替你，代替你受你罪的刑罚。受难日的地震也做了一个特别的事情，这地震把圣殿里面的一个幔子裂开了。这幔子呢，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的，这幔子不让人进入至圣所。这至圣所呢，代表了上帝的存在，上帝象征性地住在那边。你如果进入至圣所，你就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但是那幔子不让你进去，这是因为你是个罪人，罪人不能跟圣洁的上帝在一起。如果罪人见到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荣耀，他的圣洁一定会把你这个罪人马上杀死了。但是地震来了，地震把幔子裂开了，现在到上帝面前的路是通的，耶稣就是那条道路。耶稣一死，我们的罪就蒙赦免了。我们现在借着耶稣的死，借着把我们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洗礼，现在我们的罪完全蒙了赦免，都除掉了。 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地直接到我们创造主的面前，永远在天堂与他同在。这真是一条震撼的信息。时间不够多谈这第一个地震，一定要换到第二个。今天毕竟是复活节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再一次地看这个地震。过了安息日，在礼拜日天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地震得很厉害，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样子好像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因为害怕他，就浑身颤抖，好像死了一样。那使者对妇女们说：你们不要怕，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。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他们立刻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十分欢喜，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。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，说：你们好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怕，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到加利利去，他们在那里必看见我。耶稣复活这整个事件，我想也包括那地震。这耶稣复活的事件让人感觉怎么样？很奇怪，耶稣复活跟他受死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无论是看守的士兵，或者是那两位玛利亚，他们都一样，他们都感觉害怕。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段里面，这个害怕的怕出现了四次。甚至当两位玛利亚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害怕。我们知道他们很害怕，因为耶稣需要跟他们说不要怕。为什么他们连现在还是害怕呢？我想至少有这一个原因。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什么呢？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。当两位玛利亚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的一个结论一定是这位耶稣就是上帝，所以他们就拜他。但是每次罪人知道他们是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害怕。罪人如果站在圣洁公义上帝的面前，一定会被灭绝了，圣洁跟罪不能在一起。但是虽然耶稣真的是上帝，他还是叫他们不要怕。为什么他们不要怕呢？为什么你和我也不要害怕呢？就是因为耶稣的确复活了，耶稣得胜了，不是死亡得胜了，不是撒旦得胜了，不是你的罪得胜了，是耶稣得胜了。他打败了死亡，他打败了撒旦，他打败了你的罪，这些现在不能伤害你。罪人在上帝的面前原来应该是害怕的，但是耶稣担当了你的罪，他自己当作一个赎罪的祭品，天父也接纳了这他爱子的牺牲，天父接纳了这唯一真正有效的赎罪祭，就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。我们怎么知道天父接纳了呢？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。如果天父没有接纳这个祭品的话，他就不会让耶稣复活。但是基督的确复活了。复活节的 地震说，哎，注意，耶稣赢了，你的罪输了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。这个真的是一条震撼的信息。关于复活和复活节的意义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充满很多很好的教导，因此很多人就把这章叫做圣经里复活的一章。我们现在只能看这章里的一小段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就是徒然，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，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。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。在这小段已经有很多我们可以思考的，但是我们只能注意两个重点。第一，第十七节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就是徒然，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。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仍在我们的罪里。如果耶稣只有死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没有复活的话，意思是说我们的罪赢了，不是耶稣赢他们。但是基督的确复活了，你已经不在你的罪里了。好，第二点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第二十节，这二十节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这里说，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。耶稣是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，是什么意思？首先，睡了的人是指去世的人，在这里也特别是指着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就是已经去世的基督徒。这里说耶稣是他们的出手的果子，意思是这样，我们可以用台湾很有名黑珍珠来做这个比喻。我昨天晚上在网络上查到这个黑珍珠是从12月份出产到3月份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在一棵黑珍珠树上差不多12月初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第一个黑珍珠已经熟了，这个就是出熟的果子。那么当你看到这出熟的黑珍珠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什么呢？你就会知道，啊，很快就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黑珍珠也会熟了，对不对？比喻是这样，耶稣是出熟的果子，他是第一位复活了，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所有已经过世的基督徒，他们还有我们自己去世之后，我们都是后熟的果子。我们也会跟耶稣一样复活了。我们这个身体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就会复活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崇拜的时候所承认的肉身复活。这样，我们就身体和灵魂一起永远在天堂里，与耶稣那出熟的果子同在。所以结论是，耶稣复活，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我们有一天一定也会复活。就像因为耶稣复活，我们不用怕我们的罪，一样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不用怕死亡。一个基督徒的死亡只是一个门进入天堂。当一个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就会害怕。受难日和复活节的地震不是例外，那两个地震就是让当时的人很害怕。但是上帝要透过这两个地震，他要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，今天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注意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为你死和复活，你不需要害怕。 你的罪蒙赦免，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连死亡你都不用害怕。耶稣胜过死亡，基督的确复活了，你自己的确也会复活。阿们。